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约会心理学》。那它的作者呢是一个美国人，叫阿兹安萨里。那今天我们特约请来了两位嘉宾哈，一位嘉宾呢是精神卫生学博士，也是我们的特约书评人汪斌老师，欢迎汪老师。 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这本书的版权编辑，来自于陆江出版社的张从慧，欢迎。 啊，一丹老师好，汪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本书呢现在在美国应该说非常畅销，连续28周在纽约时报上哈上榜28周， 对对， 而且呢累计销量也超过了100多万本， 对对 啊，到现在为止， 对 啊，销量非常高。当时怎么想到引进这样的一本书呢？ 其实这我们现在想来也是挺幸运的，因为虽然说现在这本书已经获得了这么高的销量，然后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也就是盘踞了这么久，但是我们当时去关注这本书的时候，它其实还只是一本刚刚出炉的新书，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是冲着它现在有的这个名气去的，我们看中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就是它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我们就发现它围绕的就是关于约会这件事，或者更确切的说，他聊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约会的，跟以前我们上一代的父母那一代比，他有什么差别。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现在网上的那种约会的软件啊，或者是网上的那些电视上你可以看有很多相亲节目呀，甚至到每一次你回到家中会发现家长对于你个人问题是那么的关注，你就会知道关于青年男女的约会问题永远都会是，而且绝对会是一个大热的话题，所以说 永远的主题， 对对，所以我们就想这本书肯定是抓住了一个热点，我们就会再考虑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个作者他是不是能把这本书去讲好。 对，那说到作者呢，咱得介绍一下哈，为什么这个书这么畅销，也跟这个作者有关系哈。 对， 这作者叫做阿兹安萨里哈， 对， 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而且呢他也是美国当红的脱口秀主持人哈。 对对， 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对，阿兹安萨里就是现在大家能看到封面上这个拿着手机然后眼睛在那儿犯花痴的这个小哥，他呢在美国是一个挺出名的脱口秀艺人，然后相当于中国的周立波金星这种嘛。然后他脱口秀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喜欢在里面揉杂一些关于这些年轻人约会里面的小桥段，比如说一个男孩他约女孩出来用发信息的方式，然后女孩就压根就没回，其实就是默剧嘛。然后他就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以前看起来那么简单的约会问题，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变得好像复杂了呢？他就很想找本书来看看，然后最后发现说没一本让我满意的，那我自己写一本吧， 所以于是就出了这本书。 对对，但是他其实还是一个挺谦虚的人，他说我想完成那个目标我一个人没法完成，我不如约一个纽约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就是这个第二作者埃里克·克里南伯格，来跟他一起来完成了这本书。 而且确实是哈，因为有了心理学的这个专家，然后跟他一起来写这本书，一个从实力，一个从心理来分析， 对， 所以让这个书更可靠或者更有实践的意义哈，就大家觉得很实用。 对，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天呀，这本书实在太男女通吃了，因为它里面不仅有那种让女孩子就是发笑的那种脱口秀式的幽默，它也有那种比如说 就是拿数字跟你说话的那些社会学调研结果嘛。我个人可能对于那些饼图、柱状图啊什么不是很敏感，但我周围的一些朋友他们会表示这些东西真的会在恋爱上给他们一些启发，然后 或者有点指导性的作用哈。 对， 很实用。 他们去了就是叫日本的东京，然后阿根廷去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然后法国去了巴黎，就是他调研了各个国家，就是联合了微软呀，还有那个哥伦比亚大学很多企业高校来进行了大规模的关于年轻人约会问题的调研，所以其实是很有权威性的，就在约会这方面。 这本书一开始哈，看到它的书名的时候，我在想约会心理学，很多人会问，约会到底是一个心理学范畴的事儿吗？或者约会需要有心理学的这方面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约会吗？这个事儿呢，咱们就请汪斌老师来聊聊哈。 哎，我觉得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就是约会和心理学的关系是什么？像约会是什么？其实是两个人的相遇，它是一段关系的开始。当然也有可能一段关系开始之后就断裂了，比如约会不成，然后两个人就此不再联系了。其实当人和人相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跟心理学有关系，因为这不仅涉及到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活动，还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当然约会为什么让大家觉得这么想要去了解，因为凡是牵扯到别人的事儿，往往就是复杂程度成倍的增加。那如果自己呢搞定自己还相对来说容易一点，但是如果还牵扯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你要不要去猜对方怎么想的，你猜的对不对，对方这么出招的时候你该怎么接招，你下边要怎样，因为这个关系就像双人舞，特别是约会这两个陌生的舞伴，所以这个时候揣摩对方的心理如何去应对，就成大家都想学习的这么一个技术。 没错哈。那其实汪斌老师，因为您也看了这本书哈，您觉得在这个当中有什么您觉得特别和这个现在的社会和现在这些年轻人结合的这种心理学方面的东西？ 我觉得第一个他用很大的篇幅提到了网恋，这可能是在之前讲跟约会跟恋爱心理学的书里面是非常少涉及的，顶多就说一句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网恋成了我们彼此认识的主要的途径。 没错， 但是在网恋的过程中我们该怎么去表达自己，比如说社交网络这么发达，你怎么发微信，他书中还提到了短信，可能在我们这儿现在更多社交网络替代了，那你该怎么开场，你该怎么说，如何获得别人比较好的第一印象，包括你在社交网络上该晒什么，从头像开始到你第一声的问候，到约会的时候你该用什么方式提起邀请，到之后你怎么善后，这可能恰恰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特别需要知道的。 对，现在哈网恋还不只是像以前 QQ 哈，现在更多都是微信，比如说两个人还没认识就我们互相加个微信吧，然后在微信当中看你的头像，看你的空间，看你的朋友圈，了解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包括你长什么样啊。如果觉得符合双方的这个心理要求呢，可能再约见面哈。而且现在很多年轻人，我发现他们特别喜欢在微信上聊很长一段时间再约见面，这是一个特别新兴的现象哈。对，这个咱们的书里也讲到了哈，是吧，从慧？ 对，是有这种情况。其实这个作者阿兹安萨里他也讲到了，就是恋爱这件事情，其实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嘛。有些时候你聊了那么久，你不如就把这个女孩或者男孩约出来，两个人一起见一见，然后给他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然后再不要在那个网络上面一直打持久战。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书中有一点说的特别和这个时代贴近，也对大家是个提醒，就是在网络上人和人接触和现实中是不一样的。你在网络中，我们经常说比如说采用社交网络的人，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时代，年轻人喜欢认识陌生人，对吧，陌生人交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开始你说你觉得孤独你觉得寂寞开始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因为在真实的社交中你绝对不可能见到一个陌生人第一就问你孤独吗，但是在网络社交你经常可以直接就聊到很内心感受的部分， 对，很深层次的东西， 所以它是个倒过来的次序，就是你先聊孤独寂寞，然后再约这个人见面，这就容易出现一件事叫见光死。 对， 因为正常人的认识的顺序是我看到了一单，我觉得他挺亲切的，聊聊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说内心，然后我倒过来说。所以为什么书中作者就强烈建议大家不要把这个顺序搞反了，其中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在网上聊太久再见面。 对，他那里面也提到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你发信息的时候不要去发那种很发散式的问题，比如说你在干啥呀，然后你那个最近忙不忙，你想想你都在信息里面全问光了，你都见面了你怎么说。他说他最建议的是你要去问一些聚焦式的问题，女孩最喜欢是什么，男孩就是上来就说哎呀我觉得有个火锅店特好吃，咱们周五一起去吃吃看吧。 没错，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见面，然后深入的问题以后慢慢聊。就是他也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可能还跟这个女孩不熟的时候，你不如 就大胆一点，做个霸道总裁，可能女孩会更喜欢你一些。 对，我觉得现在哈，男女之间，无论是谈恋爱还是相亲或者约会，他们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会沟通，而且这个不会沟通，他们都觉得自己沟通得非常好，还没有认为自己不会沟通，是吧，王平老师？ 对，比如说现在大家使用社交网络发表情什么之类，大家都已经用得非常娴熟了。 嗯。 但是我经常发现有很多人问我说：“哎，他微信给我发了个这个，您说他是喜欢我吗？” 到底什么意思？ 对，或者他哎，好像没有以前那么主动，他是觉得对我不感兴趣了吗？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好像非常能够熟练使用网络用语，但实际上网络另外一面的人在怎么想不知道，因为网络缺少了一个信息叫表情信息，包括语气，当然发语音除外了。有时候你不结合他的表情，一句话你是读不出来的。比如当一个男生邀请你去吃火锅，像刚才你说的，你是可以从他表情中读出来，我就想找一个人一起吃火锅，因为一个人吃火锅太悲伤了，还是我很感兴趣和你一起吃火锅。这可能是在当面交流中才能感受到 的，就陷入一种猜谜的游戏。而且我周围有很多女孩子，她们会故意的就是表现自己很矜持，然后故意挽回人家信息，或者是甚至不回了，这样我可没那么好追。就是不知道汪冰老师这边明不明白到底这是个什么心理。 在这个书中专门讲到了说谁主动包括隔多久回应会更好，我会发现现在的人更喜欢在网络中保持一种矜持的状态，特别是在真实关系建立之前，我希望在这个游戏中奠定我的位置是主动的，就是你是追的我，你要记住了，不是我倒追的你。 对， 保持自己的心理优势啊。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现在很多人觉得，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无论是见面之后的这种相亲的这种相互交流吧，发短信的相互交流，他认为是一种游戏或者一种博弈， 对 啊，就这种情感博弈，然后你猜我，我猜你，就是各种各样的套路在里边， 对， 为什么大家要在这游戏中胜出呢？第一个可能想追求心理安全感，第二个想追求优越感。就是你追的我，说明可能我颜值很高，说我条件很好。第三个呢，希望在关系中最终有控制感，因为被追的那个人通常是可以挑的，对吧？ 他有主动权。 对，比如说咱们俩吃什么得我说了算，为什么？因为是你追的我，所以你得上赶着对我好。 对， 我觉得今天的人无比的在意自己的感受，所以很希望在这个游戏中不要去辛苦的配合别人，而是被别人去配合的那个人。但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陷阱了，这书里也讲到了，就是如果你明明喜欢这个人，你刻意装矜持，这位第一个很累不说，第二个究竟能装多久？因为我个人的感觉是，如果两个人不是势均力敌或者旗鼓相当的，仅仅通过一开始这种操纵式的或者欲擒故纵的游戏来在关系中占有优势，一旦进入真实关系，你肯定之前做的东西都是前功尽弃的， 就会失望。 阿萨里里面也说，万一所有人都迟十分钟回短信，就你马上回了，没准人家还觉得你挺特别的，我就想和你交往看看。 没错， 说还是少一些套路比较好。 对，真诚要比套路更重要。 对，但是网络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因为他没有看到你，他并不知道你在屋子里转了一百圈才给他发了这个微信，对吗？所以就给了大家很好的一个表演的机会。那以前比如说这里面还讲到了，现在很多人不愿意打电话，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露怯了，可能我不跟他直接交流我能绷得住，但我跟他直接交流我可能就把持不住节奏 了， 语言可能出卖了我，包括语气和语调。但是恰恰这种绷不住的背后，就是所有人都在用影帝和影后级的演技在进入关系的时候 对， 你说我们究竟是不是真的在谈恋爱？ 书里也讲到了有一段叫秘书的问题哈，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男女双方在不断的发信息，比如说认识的第一天聊得挺好，然后第二天男孩就问，哎你好，然后女孩就说啊你好，我正在装扮圣诞树呢。男孩就说啊，现在做圣诞树会不会有点晚了呀？你的树只能用一个星期了。他说啊我知道。他说那你这周末有什么计划呀？女孩就说啊，我要去参加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活动。然后就说啊，那温哥华啊，那个地方怎么怎么，比如说很奇怪呀，你去参加一个单身派对什么的。然后女孩说啊，温哥华可有意思了，等我回来咱们俩再聊哈。这就结束了， 就感觉一直在打太极。就是 对，你看这两个人对话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聚焦的不是人，是事，是事实和细节。在书中也讲到了，说你怎么能给人留下印象？我觉得你一定要聚焦到这个人。比如书中讲到了一个女生，她去参加了一个聚会之后，男生给她发了个短信，就说晚安，小奥黛丽，是吧？ 对对。 她那个女生其实不叫奥黛丽，女生说是不是这人喝多了，发错了？其实是因为他们俩在相识的那个短暂的过程中，女生说我特别喜欢奥黛丽赫本。 啊， 对。 对，这种是特别让女生感到感动的，就是当她聊天的时候，你有真的在听她说的话，而不是只顾着自己的表达。 嗯， 所以这个男生其实有的时候要注意一些，女生也是一样，就是你们比如说在见面的时候，甚至包括在网上去沟通的时候，试着去了解别人，都体现出自己的真诚，我觉得是还挺重要的。 对，所以其实在沟通中有一个特别小的技巧，每个人都可以学习，就是你在回应对方的时候，你记住把对方说的最后一句或者前两句话嵌在你的开始。 嗯， 哦，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觉得怎样，或者说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你再能多讲一些吗？人会对什么人留下印象呢？你发现今天的人我觉得做错了，策略是错的，我们都觉得我们扮成影帝和影后别人会记住我们，但其实是错了。我觉得在亲密关系中，恰恰是你和他在一起说他觉得自己是影帝和影后的时候，我指那种美好的感觉，就被关注的感觉，你更容易被他记住。 没错， 嗯，这样更容易被人记住，是吧？ 对，因为 王明老师，我重复了你的最后一句话。 因为他和你在一起之后，他感觉自己变得美好了，这其实是爱的一个特殊的作用。但恰恰我们特别喜欢，比如说你是女神，我还要变成男神，我要比你更酷，是不是？就变成一种竞争关系了。 嗯，有些女生可能会说，哎，我其实不是喜欢他，我喜欢和他在一起，我对自己的那个感觉像小公主一样。 嗯， 其实就是刚才王明老师说的这种感觉吧，就是要去给人家点面子，让去关注人家身上的闪 光点。对，我觉得要有一个好奇心。但是你看在很多网络信息里面，我们可能更直接的是想我要说什么，但忘记了去好奇别人想说什么。 说到这个问题哈，我还真的准备了一段电影的片段哈。这电影片段呢是刘若英在1998年主演的一个叫做《征婚启事》哈，也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呢？就是刘若英作为一个刚刚失恋的一个大龄剩女哈，然后呢为了摆脱失恋的状况，因为她的这个男朋友突然就消失了，其实他是一个已婚的男人。然后呢消失之后呢，他就拼命找，他找不着，于是他就说我希望去相亲，然后呢摆脱这样一段阴影，于是呢就在报纸上发了一个征婚启事，结果呢就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葩的这个相亲对象哈。就这一段呢是刘若英当时扮演的这个女主角第一段相亲哈，当时这个人呢他一直在吃槟榔，然后一直在吃槟榔，然后那个他说你建议我吃槟榔和抽烟吗？然后刘若英说那你经常会这样吗？他说其实如果你要不喜欢我也可以改。 嗯， 那可是呢这个男的虽然他说了他要改，但他一直在吃一直在吃，然后后面发生很多奇葩的事情啊。来，我们一起来听一段哈。 小姐你好。 你好， 我姓王朝明，因为我同事啊都叫我王朝，因为我名字王朝嘛，王朝明嘛，有人叫王朝马汉，我就是王朝的。哎，我想吃槟榔，你不介意吧？ 嗯，也不能说不介意啦，可是 嗯，那不好意思，那因为我本身吃槟榔，那我还抽烟，对。 就是你不能停就是了，你一直要吃是不是？ 没有，不吃也可以啊。Okay. 那如果说你介意的话，那我就不吃嘛，我可以把它吐掉都可以，那可以吗？嗯， 没关系啦，你吃， 对。 嗯， 那真的啊， 对， 好，那我就吃嘛。 哎，王先生，听说你说你是在那个 PC 的工厂做事？ 在 PC 上班，对，因为属于工业方面，整片那个有没有一个板子，有没有一块一块一块的，就是把这整个板子抬出去的。 哦，不晓得你这样的工作，一个月的那个收入是多少钱？ 哦，我收入啊，因为我那边工作啊，收入啊，一个到3万多块钱。但是多啊也不是很多啊，少啊也不会很少的，还可以过得去啊，还可以的，那3000万不成问题啊，可以这样的。 可是要养老婆呢？ 那养老婆那可以啊，因为我本身的话就是说我可以加班啊，对，就是我为我老婆，因为就是说我可以拼命的加班，这都可以啊。 你加班的话就你不能天天加班啊，人的体力，而且你就没时间陪老婆了。 哎，还是有啊，因为我加班时间我不是说加到3点半夜，我不会啊。嗯，我因为我加班最多顶多加3个小时就好了。 哦，你上次说你上过亲很多次哈？ 对对，我上亲了，我上不少届，我上亲了上一届，不过做漏气的。 不是， 你听懂吗？ 我 听懂吗？可以啊。 漏气对不对？ 哎，对。 但是 失败了哦。 就是你讲话都喷口水，差不 多。对， 没有，没关系，没关系。 不好意思。因为我本身教你女孩子教很多嘛，对不对？因为我最主要是说，女孩子我教多的话，那我可以选择，对不对？啊，不是说我教女孩子教多的话，表示我这个人看人家说这个人那么风流，根本不是。因为我教多， 你要是交多的话，那我可以选择，因为我终身我爱就是我老婆。 那以前相亲的对象都没有合适的吗？ 都没有合适。 为什么？ 最主要是个性不合。 就是你是不是有对女生特别有什么要求，或者是不然你过去你说你相亲六七次呢？ 最主要就是说，因为我就是当中哦，有些女孩子怎么样，她本身就是说她喜欢就是说物质享受了嘛。因为我每次跟她约会的话，哦，她喜欢往餐厅往高级方面去跑，每天都要吃好嘛，对哈、哦。那我想想说，她爱的话。不是我这个，比如说这个丈夫嘛，他爱把物质享受嘛，这样子， 那个小姐，就是说，比如说可以的话，就是说你能不能啊嫁给我？啊给我吧。 太快了。 那没关系，那我们，但是假如说你愿意嫁给我的话，那我可以接，就一句话，您考虑吧。就是这个是可以话，那你可以，那再打呼我都可以。 刚听到这一段哈，感觉汪斌老师和这个丛辉一直在笑哈、确实是一个很奇葩的相亲对象。但他里面讲到几个点哈，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值得探讨的。比如说第一个点就是，其实这个男士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有一些生活习惯，可能比如说吃槟榔或者是抽烟，是对方很介意的，他就一直在。啊、哦，我不会很重，我吃的不会很重。其实他一直在吃，一直往嘴里塞这个槟榔，但是他却跟对方说，我这个习惯其实可以改，而且我觉得我吃的不是很重。第二个点，我觉得哈、从我的角度考虑，我觉得，就是这个男士他一上来就提结婚这事儿，啊，我们可以就结婚，一句话就结婚，我就什么都可以改，是吧？还有就是他把这个女生跟他相亲去一些高级餐厅吃饭的这件事情，认为就是不爱他的表现。是吧？他认为说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爱情就不应该我们老去高档的这种餐厅消费，我们也可以吃很便宜的东西，然后怎么样？其实他更爱我一些，就不会这样做了哈。我觉得这三点挺特别的哈。这个汪明老师您怎么看哈？ 我觉得这个男生已经充分的把约会变成了一种交易，那交易不是很明显啊，他是条件的交易。如果你嫁给我，我就可以改什么什么。一个喜欢我的人就不应该喜欢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他要心疼我的话，对不对？我们性格不合就是因为等等，就是他摆了很多条件，貌似效率很高，但是他错过了一点，就是实际上两个人并没有感情基础，并没有充分的了解。 没错，其实有些时候对方爱你是因为爱现在的你的样子，而不是爱将来你要许诺给我的样子。 对啊，最听不得就是男生的许诺。我其实从这个片子里看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这一个片段可能会稍微夸张一点，把这个男生的那些怪癖，比如说吃槟榔，然后说话结巴，就这些怪癖放大了。但是可能很多女生去相亲回来都会表示他们碰到了一个奇葩。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总是会碰到奇葩？其实有，就是这本书里面也会介绍一个人类学家，他说到你第一次和人相亲的时候，其实你对这个人知之甚少，你是非常敏感，极度敏感的。他任何一点小动作你都会把它放大，比如说发型我不喜欢，鞋子颜色我不喜欢，我下次不叫见他了。这个人这么严重，都结巴还一边吃槟榔，那他肯定不喜欢，下次就不会再给他机会了。但是那个阿兹他就说，你下次再给他机会，你没准你下次见他这事儿就没有感觉那么严重了。 我记得有个爱尔兰诗人，他说过几句话特别适合这本书啊，就是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说我的样子。我觉得这本书真的一个很好的镜子，让大家知道在网络的另一边，在手机的另外一面，别人是怎么看待我们的。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够经常照镜子，应该会更美好的。 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前方的路虽然太凄迷，请在笑容里为我祝福。虽然迎着风，虽然下着雨，我在风雨之中念着你。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你问我何时归故里，我要